就是中风发作的关键时刻。低血压得中风没那么激烈，我给低血压病起了个名字叫隐形杀手。60岁血压还达不到80/123的人，脑萎缩、脑梗塞、老年痴呆、帕金森，一个跟着一个就来了。血压低，血流慢，供血不足，这就是严重的脑病，脑萎缩、帕金森、老年痴呆、脑梗塞的根本原因。说那怎么办？告诉大家，科学医理，血压是推动血液流动的动力，这个动力没了，血流缓慢，供血不足，人处在一个低能量状态，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低血压对于老年人来讲是万病之源，因为缺血是生命的根本，血压又是气血活力之所在，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一点。那么低血压怎么来伤害人的身体啊？好多人说我得了低血压没感觉，是吧？等你有感觉的时候也就晚了。所以年轻的人低血压表现为一疲劳，是吧？精力不充沛。女同志低血压表现为频繁的流产，是不是？那么人到中年低血压会提前的停经，会提前的出现早衰现象，比如说白发、脱发、眼睛提前老花、颈腰椎疾病、贫血等等等等。所以啊，血压是气血的活力啊，活力不足，百病丛生。因为低血压不为人重视，因为低血压又没有激烈的症状，所以低血压导致的伤害叫温柔的杀死你。所以希望大家对低血压病要引起重视。那低血压病造成的中风比高血压病难治，血压老涨不上来，所以低血压病你什么时候你中风才好转呢？血压80/123、90/104这样的血压维持半年左右之后，你的中风才能好转。反之，低血压病人你的血压如果达不到80/120，你得了脑梗、得了帕金森、得了脑萎缩、得了老年痴呆症，你甭想好。不但甭想好，血压达不到80/123，病情会随着年头的增加、年龄的增加逐渐加重，以致发展为不治之症，饿死了，是不是？这是咱们对血压的一个总结。那么血糖呢？是不是啊？好多人围着胰岛素转圈圈，好多人围着降糖药转圈圈，什么国产的、进口的、中药的、西药的、祖传的、高科技的，这些盯着降糖药的大夫都是治疗糖尿病的外行人。因为糖尿病不是一个糖的问题，而是人体内能量与物质守恒的问题。所以什么样的人得糖尿病啊？西医说病因不明，世界卫生组织的医学专家明确指出，糖尿病生活行为性疾病。你看这个角度和中医传统医学对消渴病的认识不谋而合，中西结合，天人合一，我给大家总结出了糖尿病的3+1的原因。穷人乍富，那肚子越来越大的，胡吃海造的，这就是饮食不节造的糖尿病。 这是一大类人群。还有一类正好恰恰相反，不懂养生，瞎养生，跟着吃素的那伙人，慢性营养不良造糖尿病。而且这些胡乱吃素营养不良型糖尿病又成了现在结核病的高危人群。你都说养生这东西好啊，不懂胡乱养生的，上了贼船的，没病饿出来病，你说这赖着谁了？你说你，哎，这是饮食不节，防劳过度呢。你不得糖尿病谁得？你不得心梗谁得？这是防劳，还加上一个就是劳累啊，挣钱不要命的，挣着钱了提前得糖尿病了，是吧？情志所伤啊，这个多属于什么呢？应激性糖尿病，是不是啊？操心不要命的，是吧？此钻牛角尖的啊，受了惊吓的啊，这是糖尿病的三大原因。诶，不还说一个三加一吗？还有一条就是卖药的给治出来的糖尿病。没糖尿病啊，但人这药铺就专门卖降糖药的，一搞活动送那么些没糖尿病的，也吃糖尿病的药物，也跟着下降糖，没事就到医院挂葡萄糖，一挂就挂个十瓶八瓶的，是不是？我讲了内环境，内环境指的是入血的环境，乱打针打出来的糖尿病，是不是？你看吃这东西啊，你吃不好你就吐了，你包括酒喝多他还吐呢，你吐不出来你就跑肚拉稀呗，是不是？你皮肤上大不了皮肤过敏你就不用了呗。而这扎针挂滴流挂到血管里，那是强盗政策，你用不用给你打血管里头？所以挂点滴挂的浑身浮肿的，挂点滴挂的肿眼泡的，挂点滴挂的出现病毒性肝损害的，挂点滴挂的肾结晶的，挂点滴大量葡萄糖进入体内之后挂成糖尿病的，这叫一源性糖尿病的一个病因。有人说，徐老师你今儿要讲中风形成的原因，为什么要重点的强调糖尿病啊？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改变可以改变的，你得了糖尿病怨天尤人，怨爹怨娘怨爷怨奶奶，有用吗？你没用的东西，改变不了的东西，你找着有什么用？所以养生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很反对这个遗传学啊，很反对这个遗传病，是不是啊？优胜劣汰嘛，啊，优胜劣汰嘛，特别是中国这个计划生育优生优育也是这样的，是吧？一般遗传病不让结婚的，你也没法传种接代，没法把病传下去，对不对？后天原因在 70%， 能改你不改，你全盯着爹妈跟他们较劲，人七八十岁没得糖尿病，你40岁就得了，你赖你爹赖你妈，你赖得着吗你？所以无知造病啊，是不是啊？无知了之后有错的不改，把对的全整错了，你这怎么整？所以糖尿病造中风现在已经悄然成为什么呢？中风阵营当中很大的一个群体，是吧？因为糖尿病造中风是多元性的，什么眼底出血、脑梗塞、心肌梗塞、下肢动脉闭塞、肠系膜动脉栓塞、肺栓塞，你看。所以糖尿病已经成了一个什么呢？咱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叫内外科。所以糖尿病得上，你还想靠一个降糖药就治好，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糖尿病是内外科啊，综合损害，要引起重视。糖尿病引发中风的先决条件一般就是眼底出血发作前后就会发作脑中风甚至心梗，这是中风形成的六大病因。咱们讲了三个，今儿说第四个，高脂血症。说到血脂啊，好多人对他没什么好印象，但是我今天呢要给他评一评反。人如果没有血脂就活不了了，是不是啊？血脂是什么呢？是吧？人体有三大能源物质， 是吧？糖、蛋白质、脂肪，是不是？糖、蛋白质、脂肪。糖啊是直接使用的能源，是不是？所以低血糖你就没劲儿，就休克了。而这个蛋白质呢，哎，它是构成人体的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物质。所以有医学专家说，说人生命的存在形式就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是不是？那么脂肪呢？脂肪是蓄电池啊，脂肪是蓄电池，是吧？人体的脂肪含量一定要达到一定比例，人才能活着。反之，人就会进入什么呢？就那个破手机，用了三五年，电也充不进去了，也打不了电话了。手机挺好使，因为电池而废了，就这么个简单道理。所以脂肪是人的能量源泉的储备物质啊，储备物质。那么在这个脂肪当中啊，大家还要注意啊，还要注意，当这脂肪囤积过多的时候就成了病啊，就成了病。你像这个血液当中脂肪囤积过多了，它就会栓塞血管，形成动脉硬化，甚至形成血栓。当这个脂肪沉积到内脏上过多的时候，就会导致内脏出现改变。你像肝脏脂肪沉积过多，形成脂肪肝，肝脏常年被脂肪包绕，肝就会变成纤维化，甚至变为肝癌，是不是？还有脂肪心啊，脂肪心，是不是？脂肪肾啊，那脂肪肠，那句话怎么说，叫脑满肠肥啊，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你别光看脑袋大，是不是？你看这肚子多大，向心性肥胖，是不是？肚子有多大，肠子上就挂多少油，肠子上有多少油，肠子里边就挂多少脂肪，血液当中都流着油啊。所以那肥的流油就在这儿说起的，是吧？这油就是脂肪酸子。但是大家还要知道，人体内脂肪代谢的核心功能是由谁来掌管的？啊，人体内最大的消化腺是肝，肝脏分泌胆汁，专门化解脂肪，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我们西医讲肝是来消化脂肪的胆汁嘛。中医说脾是来化痰湿的，实际上中医所讲的脾化湿就是整个消化系统的运化功能。所以中医的脏腑概念远远的大于超过西医生理学所描述的器官功能，那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脂肪肝就是糖尿病的先兆，而血脂高就是下一步血糖高的先兆。所以代谢疾病当中有三兄弟啊，是吧？导致中风的就俩，高脂血症和糖尿病，脂肪肝和糖尿病，这都是造脑中风的，是吧？那还有一个代谢疾病，它不会造脑中风，但是直接怎么的，哎，釜底抽薪，比中风还严重的病。你中风还偏瘫，待死不活还能活着，是吧？有个病让你待死不活都活不成，是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直接就要命了，是不是？痛风，是吧？痛风是啥？血尿酸增高，形成痛风结石，沉积到脚上，而血尿酸增高恰恰是肾功能不全的开始，那么离肾衰竭一步之遥。肾衰竭伤的是肾，是吧？脂肪肝和糖尿病伤的是脑，那脑又归谁管？归肾经所主啊，归肾经所主。所以啊，人是一个有机整体，环环相连，环环相扣啊啊。那么脂肪肝造中风啊，它是一个慢慢的形成过程，动脉硬化也是个逐渐形成过程，所以慢病还要慢法医。至于那些什么我放支架呀， 我做手术介入给你搬块砸下来呀，是不是？那就好比你家清洗油烟机似的，油烟机是清干净了，烟囱也通了，你能为因为你家油烟机清干净厨房的油全清掉吗？所以动脉硬化血脂增高是全身性的，急只能救命，而缓2到3年的化痰湿清血脂调肝脏之方才是防动脉硬化栓塞的核心关键之所在。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给大家说了这个打针的害处，是吧？在普通的百姓看来，说吃药不如打针，打针不如手术，实际上啊，这样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表面上看，这个打针和手术治疗疾病的效果立竿见影，这长瘤子我给你割了马上就没了，是不是？吃药来得慢，打针来得快。说这些谬误的思想在普通百姓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但是呢，怎么样才能把这样的错误的思想是吧给它揭露出来，是吧？那么这就需要大家掌握一个常识知识。什么常识啊？就是人为什么会得病，是不是？这个是千百年来啊，甚至说叫千百万年来啊，人类生存和健康的核心问题。那今天呢，我用两个字来回答大家这个问题。这两个字啊，叫环境。环境，没错，是不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城市，是吧？有山有水，开始我们不知道珍惜，是不是？哎呦，后来我们这个山清水秀的城市变得天天雾霾，河流污染，臭气熏天，再后来沙尘暴，是吧？灾害性的天气来了，这时候老百姓一下子明白了，哦，原来我们的老祖宗不忽悠人呐，是吧？中国的老祖宗给他的子辈孙辈买房子建宅基地的时候都说要讲风水。好多年轻人一听这俩字跳出来，徐老师你封建迷信。我封建迷信呐，天天刮沙尘暴的风和吹面不寒杨柳的风，你绕哪个？碧波荡漾，小河潺潺流水，和工厂排污废水，恶臭，鱼都死了，草都死了，树都死了，地下水都污染了，你绕哪个？所以表面上看风水是吧你改变不了，而事实上好山好水和风细雨变成现在的沙尘暴雾霾天儿，是不是？臭水沟子谁变的？四个字，自作自受。 所以人类想健康想长寿永远离不开环境二字，是不是？一个是歪环境，我刚才说的这些，那我把这些千百倍的浓缩浓缩浓缩啊，什么是天人合一啊？就是我们观天而知人，观人而向天。所以细胞的内环境，你的身体内如果一旦刮沙尘暴，我告诉你，那就是心肌梗塞脑梗塞。你的身体内如果天天吃得多动得少，天天抽烟，一天半斤八两的喝酒，你的肺脏里边就是雾霾天儿。肺脏一旦雾霾天儿，那就是肺癌。肝脏搞的雾霾天儿，那就是肝癌。肠道里边雾霾天儿，那就是肠癌。让你喝口水，让你吃个水果，比登天都还难。不渴不喝水，渴了都不喝水的，你身体等于在喝尿，你膀胱尿道就是雾霾天儿，就是污水沟子，前列腺癌、膀胱癌，跑得了你？是不是？所以细胞环境决定细胞健康。那么人类将如何来改变我们生存环境，这是国家的大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那么人类如何改变我们身体里边的每个细胞生存的小环境，这个是小事儿，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个人都能给自己说了算，做得了主，那就是养生啊，就是养生，就是文化中西结合，天人合一的养生大智慧，用生活行为方式，用心疗，用体疗，用食疗，用药疗，综合调养可以实现的。而这个西是什么东西啊？简单介绍啊，简单的科普一下啊。西是人体所必须的微量元素，有着很重要的生理作用，与人类的生命健康密切的相关。硒啊，能够预防和抑制肿瘤，抗衰老，维持心血管系统的正常功能，进而呢可以预防动脉硬化，预防冠心病。缺少了硒会导致柯山病、大骨节病，还会诱发白内障、肝病和胰腺类疾病。你看缺硒能得这么多病，补了硒就可以防。那糖尿病和遗传无关啊，别怨爹怨妈，你改变不了啊，改变不了。还有一个疾病就是痛风、高尿酸血症和糖尿病的成因还是一样的啊？为什么一样啊？因为这三个病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我刚说那三个，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哪仨呀？哪仨啊？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这仨病叫代谢综合征。糖尿病是糖代谢紊乱，高脂血症脂肪肝是脂代谢紊乱，高尿酸血症是蛋白质嘌呤物质代谢紊乱。那这些病都咋得的呢？是不是？哎，三大成因是吧？饮食不节，防劳过度，情志所伤，最后又加了一条原因，叫治疗不当。这个治疗不当对于后二者，尤其是痛风、高尿酸血症这儿和那个脂肪肝那儿特别典型，是吧？有人说，徐老师你讲这话要讲证据啊。没错，哎，我这人最讲真凭实据。收音机前正在吃降脂药的，是不是啊？ 老哥哥老姐姐，拿出你的药瓶，请看说明书最后那一条字儿，写的最小那个拿放大镜看啊、哦、哎，长时间服用化学类他汀类降脂药物是导致脂肪肝的罪魁祸首。所以医生啊是来给病人治病的，吃了药降了血脂，吃了药得了脂肪肝，有所得有所失，得的多还是失的多呀？肝脏是参与脂肪代谢的最为重要的一个脏腑器官，是不是？这就等于啥呢？你为了降血脂，把人体内，是吧？这个自动调节血脂的零件都给造报废了。所以大家你吃化学类降脂药，降血脂最后降成脂肪肝了，你为了用化学药物降脂，不惜废掉自己能够调节血脂的命根子功能，你说你是聪明你是傻吧？所以降脂自然的好还是化学的好？你大家长点心吧，啊，长点心眼啊、哦！吃啥？吃山楂丸就行了呗，是吧？就是化痰湿，光吃山楂丸不好使，还咋办？还得改变饮食习惯，荤素搭配，晚上睡觉，白天不能乱睡觉，起居，实在不行调调脾呀、啊，适当的运动，是不是？所以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有一天天上哗哗掉馅饼了，里边肯定都包着耗子药。所以治病也是这样的，好多人都盼着说有一种药吃了就好，告诉你那些吃了就好病的药都是要命的药。所以得病的时候是个快乐的过程，人有人犯错嘛，但是每一件错误都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治病的过程一定是吃苦的。但是你是想吃点小苦头还是吃点大苦头啊？哎，你就要看看药品的说明书啊，说明书。所以脂肪肝这说完了啊，再说那痛风那儿啊，捎带说一嘴啊，痛风病人啊原来都是大鱼大肉吃出来的，但是近些年来我发现好多不吃大鱼大肉的人也得上痛风了。提示大家，药物性肾损害已经成了痛风的一个主流病人啊，都说痛风吃海鲜吃的，但是有的人不吃海鲜不吃肉也得痛风了，后来一查药物性肾损害，怎么办？补硒保肾，有两个方，哪俩方啊？利尿方止血方啊，利尿方止血方。所以啊，高脂血症导致中风是慢刀子杀人，是吧？慢刀子杀人，你身上有多少肥油，血里就有多少血脂和动脉硬化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富贵病啊啊，不是因为富生活条件好，这个都不是错，你把富变成病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有病。所以富就应该享受生活，而不是富了无知造病。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老一辈人常讲啊，说一方水土养一方的人，是吧？开始啊，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研究，是吧？说这个水土养人是什么原因呢？是空气气候的变化？哦，这只是一方面的因素。 那么具体的落实到一方水土，你像北方的黑土地儿，它长大豆，是不是？哎，那么西边的戈壁，它就什么呢？放牛羊，是吧？南方的白陶土，它就造瓷器，是吧？云贵的红土地呢，哎，它就养长寿，是不是？那么再往东呢，东边的沙土地呢，啊，它就生大枣，生鱼虾，是吧？所以啊，这个土地的颜色，土地当中含的什么，对它生长的作物啊，所产的这个鱼米啊，它有怎样的影响呢？你看现在市面上富硒的大米都卖到5块多钱一斤了，这也说明了全社会，是吧？整个世界医疗体系已经逐渐的意识到微量元素的变化，也就是水土对人健康长寿的影响。春三月防中风，中风是个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是吧？你看人百病首中风啊，在传统的医疗领域，在中医当中，把这中风排在百病之首，发病突然，是不是啊？造成了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突然发病，按老百姓理解，急性病啊。但是，世间万事万物，它都有着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如果把中风比作一次地震的发作，那告诉大家，地壳常年的板块运动和变化，以及蕴积在地壳下强大的能量，这个就是量变的积累，而后产生将来的质变的结果。啊，这是哲学范畴所研究的，是不是？那么其实呢，中风作为慢性病的急性发作，它也无时不刻地在经历着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变化。所以防中风，在中风先兆的时候实现有效预防，就能把中风造成的损伤和灾难，是吧？你看，对医生来讲就是个病人，而对病人和病人家属来讲，那就是地震一样的灾难，把这个灾难的损害降低到最低。中风六大病因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四条了，是吧？咱们前段第四个讲的是高脂血症。那么血脂血粘度的增高是以大夫那个化验指标箭头冲上箭头冲下，高 0.1 高 2.0， 是以这个数字为准呢，还是以感觉为妙呢？我把症状上的感觉告诉大家。当人早晨起来就呵气连天的，当人吃完饭后就困倦打盹的时候，你的血粘度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和脑发痒。所以这样的人，如果你没有及时诊治，过度饱餐之后，哎，就是中风发作的什么呢？哎，危险时刻。所以老年人呢，我们常讲七八分饱，七八分饱，是吧？你像有些人，他听了他明白了，他能够调节控制自我饮食。有些人听着不以为然，啊，我都土埋半截的人了，你还管我吃啥？我想吃啥吃啥，我想喝啥喝啥，谁管不了我？哎，谁管不了你？等你嘴歪流哈喇子的时候， 等你偏瘫半身不遂的时候，等你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靠别人帮的时候，你再给你做个主我看看。所以啊，好多老年人呢、啊、一旦过了60岁进入老年之后，就有这样的危机意识，是吧？得病得个疾病，是吧？一下子就没了干净利索，你别得个死死不了活活不成活受罪的病。那么中风病就是这么个病，是不是啊？想死没那么痛快，想活还活不成，活跑3年，是吧？就容易变傻，是吧？3个月半年就折腾你一回，是吧？有一个中风犯病其次的，你说这是福是祸吧？说你其次没要命，你有福啊。但是现在已经折腾的眼睛也斜了，话也说不全了，是吧？手握着勺子饭都够不到嘴了，你说他是福还是祸？活受罪呀、啊、是不是？所以中风病得完了防复发，没得的防发作，防小中风，这都是非常重要，是提高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生命质量的一个关键之所在。所以我一说老年人呢要吃七八分饱，是吧？好多人就有的就控制过度了，是吧？一天吃一顿饭，甚至一天吃2顿饭，是吧？3顿饭不吃了，甚至有的晚上不吃饭，来改吃斋了，全是素食了，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老年人的脾胃跟孩子一样，孩子是尚未成熟，你万一给他吃伤食了，孩子脾就吃坏了；你万一给他吃偏食了，就吃的营养不良了；万一脾胃没有开开，这个孩子就变得消瘦。那么老人他不是脾胃功能不全，而是减退，所以在减退的时候，你吃多了他消化不了，胃胀气肠梗阻；你吃少了功能逐渐退化老化，甚至功能丧失，是不是？所以说正确的生活方式对影响胃肠，影响整个身体营养状况，影响血液动力学整个循环系统的健康状况非常的重要。所以动脉硬化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和糖尿病的饮食应该是等同的，是不是？粗细搭配，荤素搭配，是不是？哎，再总结一句话，叫3-4-5顿饭6-7-8分饱。所以要少食勤吃啊，这一天吃一顿饭吃2顿饭的老人都将成为糖尿病和中风的高危人群。所以人到老年，哎，像孔老夫子讲的叫食不厌精啊，把这吃饭当成天底下最大的事儿，是吧？啊，为了吃饭快乐的去精细的准备，天天换着样去吃，是吧？给大家讲过，是吧？中国老年人的营养不良状况啊，北方的重于南方，为什么呢？气候特点嘛，老年人节俭的习惯，吃菜底儿是造高脂血症的一个主流因素。还有呢，就是北方储秋菜的时候，那白菜土豆一冬天一秋天也是造成高脂血症的核心关键，因为没有新鲜蔬菜的摄入，体内肠道疏通就出了大问题了，是不是？所以坏习惯造病，表面上你是去节省，实际上却造成了更大的浪费。所以孰轻孰重啊，这个大家要分清的啊。那今天呢，咱们说中风形成的第五大因素啊，这个是老年人造中风的关键，另外呢也成了中青年人甚至青壮年人 中风发作的主流因素，哎，叫椎动脉型的颈椎病，是不是啊？你看现在中风啊，正乘着一个这个年轻化、隐蔽化的这么一个态势发展。啊，什么叫年轻化呀？三十五六岁心肌梗死了，四十多岁脑血栓瘫了，是不是啊？甚至有那晚婚晚育呢，没抱孩儿，没抱儿子呢，孩子没生呢，老公先闹个半身不遂。你说这哪说理去？啊，年轻化啊，还有的就是隐蔽化。啊，什么叫隐蔽化？得完中风，核磁 CT 查了一溜十三招，花了几千、上万块，大夫整个突发性中风病因不明，没找着中风发作的病因所在。而大部分这样的病人，往往在发病早期，前半年，甚至前一年，都出现过开关式头晕的症状。还有一位母亲为儿子询问这个问题，三十七八岁没结婚啊，为什么不结婚呢？有毛病。什么毛病啊？是吧？一年发作两三回，好不秧的，工作稍微累一点吧，上个厕所呱唧倒厕所了，是不是？起来之后跟好人似的，没后遗症，是吧？看看电视吧，想抬身起床睡觉，呱唧卡什么呢？茶几上面了，是吧？完了醒了之后呢，还是也没什么后遗症。这个都叫小中风发作，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一过性黑蒙现象。大家想过没有？如果这种情况要是发作在大马路中间会怎么样？如果你还是个司机，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的时候，这种情况突然发生的时候，是你的性命攸关，还是会不会影响到别人的生命安危，是吧？所以用一句话总结叫不可想象啊。那这个发作到底什么原因呢？医院查不出来啊，医院查不出来，血压正常，血脂正常，血粘度全都正常，是不是？难道这一过性脑缺血发作啊，也能像那个燕子点水啊，像那个侠客踏雪无痕啊，过去之后不留下一点印记？那什么可以出现这个情况呢？哎，你看一般临床上低血压低血糖它都有症状，是不是啊？你看低血糖表现为什么？心慌啊，冒虚汗呢，饥饿呀，是不是啊？而颈椎病往往没有任何症状，来得快走也快，是吧？但是真的没留下印记吗？哎，那只是对外行的病人而讲，外行的医生来说罢了。所以是有规律可循的，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开关式头晕啊，开关式头晕，也就是颈椎压迫了狭窄的椎动脉啊，颈椎压迫了狭窄的椎动脉。所以这样的人往往是伏案工作或者是司机，在广州有一个司机，是不是啊？哎，开大车的，哎呀，几次都犯病后怕呀，哎，后来他的爱人帮他选择了颈椎病调理，现在这人已经不当司机了，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啊。还有一个是中年女性啊，这个人是西安的啊，很骄傲，为什么呢？儿子开火车的啊，但这老太太有个什么毛病呢？不算老太太啊，不到60呢，什么毛病呢？啊，不能逛超市。开始以为超市人多吧，后来到大市场上不犯病，就是到超市，只要一推超市那个铁轮车，就犯病。嘿嘿，所以呢，你像颈椎病的人，他一骑自行车，两个手一扶车把这个动作，他也犯病，是不是？啊，所以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啊。所以外行医生不懂，他自然而然不会治， 啊，内行医生呢，对这问题往往是窗户纸一撑，一点就破了啊，一点就破了。所以对大家呢要记住啊，当颈椎病、椎动脉狭窄、制造中风发作、制造小中风发作、一过性脑缺血的时候，往往在血液的大生化指标上、血脂、血糖、血粘度上不留下什么痕迹，但是呢，椎动脉的狭窄，也就是颈椎的 CT 片子，或者是颈椎的椎动脉的血流的彩超显示图，都会显示椎动脉血流加速，啊，这就是一个核心的诊断关键。当然了，看病还得求医生。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半条命，呼吸衰竭综合症。哎，我为什么要加上个综合症呢？我给大家做过这样的讲解，我说呀，人生百病根在五脏。咱们中医认识五脏啊，它不是五个零件，而是人体的五大生命体系。我们中医学呢也把它叫五脏系统，心系统、肝系统、肾脏系统、脾脏系统啊、肺脏系统，各司其职。那么五脏系统之间呢又起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个作用和影响是两方面的，一个叫生，一个叫克。生就是生发、促进、协调、统一，这个克就是抑制、制约、权衡、利弊，是不是？所以便形成了五行之间的生克的关系。那么这个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打个比方，就好比五个兄弟，是不是啊？之间的互相帮助，是不是啊？打仗要靠亲兄弟，上阵要靠父子兵，互相帮助。光帮助嘛，是吧？等到这五个兄弟成家立业之后，各有各的媳妇儿，是不是啊？哎，那媳妇儿之间的关系叫什么来着？啊，叫妯娌，是不是啊？哎，中国人的文化说叫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咱先别管这儿子忘没忘娘，这儿子娶了媳妇儿就建立了新的家庭。兄弟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啊？手足情深还在。哎，但是开始各自顾各自的家了。要说五脏六腑皆兄弟，要说五行之间的生克道理，是不是啊？相生相克的道理，你怎么整这个儿子娶媳妇儿妯娌打架的事儿了？就是这么个道啊，就是这么个道。其实中医研究人的五脏六腑，他怎么研究的？他不像外国人开肠破肚来研究，不是的。中国人观天象，看地理，查周围的情况，是不是？你看，按咱们道理上来讲，那偏疼儿女不得计呀，啊，那老爷子老太太都那个偏疼那个老鸭老小，最后呢，老鸭老小都是败家子，没有给你养老的，把老人的钱都给败坏了，完对老人不照顾。缺乏孝心，是不是啊？恨不得给家给媳妇儿跪着，老爹住院不去看。你看，这反映的就是生活现实。但可是，这也是 人体生命的一个真实再现。是不是？五脏六腑皆兄弟，元气就是父母亲呢。是不是？任督二脉是爹娘，这个元气藏在任督二脉当中，他是爹娘。那你说这爹娘的钱他是给儿女平分呢，他还是向着那个最小的、最没能的那个、最穷那个呀？是不是？所以在人体健康状况下，人的元气对五脏的滋养，那是一碗水能端平的。而人体一旦到了疾病状态，甚至于重病状态。什么叫疾病状态、重病状态？哎，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这个电视连续剧似的，是不是？那老大没能的没钱，给爹妈养老。老二呢，有能的有钱，买大房子给爹妈住。老三呢，打小就不懂事，没什么能的，老爹老妈把自己老房子给老儿子了，把家里存款全给老儿子了。你说这公平吗？他不公平。但这就是中国现实，也是中医研究来研究去，这是人的生命现实。人的元气干啥去了？甚至啊，让人身体变瘦，血压变低，月经停掉，提前贫血，干什么去了？化成元气去保命。化成元气去保命，这个元气是平均分配给五脏六腑呢，还是这个元气先去抗震救灾，救最穷那个、最贫困那个呢？一定是后者。甚至元气还会从五脏那儿借钱来保命。所以大家你注意了，我经常听着有人向我问的问题的时候，嘴上挂个顺口溜，哎呀徐老师，是不是啊，你救救我。我说怎么着了？我一体多病。我说你一体多病，我说你有能耐你给我找一个一体一病不多病的人，我看看呗。结果把这样的听众就问乐了。有没有一体一病的人？没有。是不是？你说我身上就一样病，别的全都好的，这样的人一定是冷血动物，是吧？冷血动物，是不是？甚至呢不是人，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当中我们也见到这样的，是不是？啊，爹妈没人养，是不是？哎，后来上敬老院，后来甚至老爹老娘沿街乞讨，人家儿子照样花天酒地。后来呢，周围的街坊邻居就千人所指，万夫唾骂，对不对？哎，所以人的身体也是这样的，他没有一人。